你决定了，不再多考虑一下了。决定了？你啰嗦个屁！ 你现在在哪儿啊？ 司机是啊。不是，我是问你真人现在在哪个城市？ 我在 X 市这边啊。过来我们这边吧，大家一起好好规划一下。我在 H 市。也是早晚的事儿，那现在还不行。哦，喂。 你该不是为了骗回银武，在这和我虚以为宜呢吧？我靠！我又不是什么不负责任的年轻人，当然不能说走就走啊！我这儿还有一些事儿要安顿啊。 行，那你先忙。你的死亡之手呢，就先放我这儿了。你小心保管啊！你他妈要是把它弄丢了，就自裁，等我来给你收尸吧。哼，放心吧。 贝哥，你去哪儿？出去透透气。荣耀联盟，我还可以吗？当年的蓝雨啊！ 少天，你小子这幻影无形剑打不错呀！哈哈哈哈，那是，看剑。少天厉害呀，漂亮！少天小心！哎呀呀呀，这玩意儿怎么掉下来了？哎呀， 失误了！哎呀， 靠，就差你点儿。魏老大，这把不算，再来一把。 什么不算啊？你小子有点耍赖啊！ 少天，你都连输好几次了，差不多够了。 该我了，该我了。 魏老大，也给我们打一把呀！ 给我们打一把！ 真是够， 给我们也打一把呀！ 没事， 再来一把，我肯定不会失误了。 你得了吧，输了还好意思嚷嚷？起，赶紧的，下一个。 老大，那待会儿他们打完了，你再跟我打啊！ 哎，行行行，哎，下一个该谁上？来，我来。 我嚷嚷什么呀？刚才抽好的次序了，好像该 到我了。 队长好， 你叫郁文周。 啊，哎，来好，开始。 开始了，哎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哎，小心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别说，真可以，中了，中了！ 厉害厉害！ 小玉，走位不错呀！哎呀，别躲了，我都看着你了。 我也看到你了，魏队。 洗干净，等死吧！嘿，跑挺快啊！我大招 CD 马上好了。 失败，什么？小玉赢了！哇，文中好厉害啊！ 魏队，你这是故意放水啊？小玉，运气不错啊！ 谢谢队长。 靠，魏老大，你上次跟我打怎么不放水啊？ 妈的，你就欠收拾，放什么水？哎，小玉，再来一把。 好。 魏老大， 我靠，这把认真点儿了。开！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FM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15集。失败。啊， 文中又赢了，怎么回事啊？ 魏队刚才是失误了吗？ 不会吧？ 我靠，他这样的手速刚才到底是怎么躲开的？小月，这场有进步啊！来来来，再来一把。 没事，再来再来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 妈的，又没打着，怎么搞的人呢？ 大招， 老子才不会输。 打中了， 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。 什么？ 又输了， 失败。 这是什么情况啊？ 乐队怎么又输了？ 不是吧？神州有这么厉害吗？ 他的走位是故意的，他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。宇文州，他这是在用战术弥补手速的不足。 魏老大， 啊， 谢谢队长指教。 蓝宇的未来不需要我了呀。 魏哥，你没事吧？ 哎，除了抽两根烟，有什么事儿？怎么？ 哦，你那武器不是被君莫翘抱走了吗？真的不用抢回来？ 不用，自己搞定。你先进去吧，我抽完这根就回来。 啊，好。 老魏，你还是更喜欢站在比赛场上吧？你当初为什么没有留在蓝宇啊？难道你担心？ 怎么可能甘心啊？ 哎，叶兄，那个魏琛真的要加入咱们吗？小心别是忽悠你啊，对吧，小唐？ 嗯，有可能。 应该不会，他退役这些年在网游里边攒的老本，估计八成都用在这银武上了。他想拿回去是真的，不甘心也是真的。 也对，反正东西在咱们手上，他要是不过来，咱们不给他。 再说吧，我现在连等级都还没满呢，还早呢。 哎，这么算起来，咱们差不多快够一队了。你、小唐、魏琛，还有乔一帆，应该以后也会加入我们吧？哎呀，我们星星战队目标夺冠！ 你也看到了，一帆在冠军队里边是一个一点地位都没有的小透明，但是搁咱们这儿吧，那就是第二高手。你说咱们这队伍是不是离冠军还远了点？慢慢来吧。哎，对了，雪萍，包子和媚光最近怎么样？ 基本上我在线的时候，包子都在，我只要一升级，他就会发个啊啊的惨叫过来。他现在有52级了，媚光也跟他差不多。 哦， 哎，那个媚光也会加入我们吗？召唤师这个职业想练好可不容易啊。 慢慢来吧，大家都有机会。哎，老板，你不如也多练练，说不定到时候也能凑个数什么的。 凑个数？信不信我一板凳砸死你？ 不是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 好了，我也该下去值班了。 等等，小唐，如果你确定要当职业选手的话，网吧的事你就别管了，专心练游戏，工资照发，没问题吧？ 我怎么？ 没什么。 好，我会努力的。 太好了。哎呀，那从今天开始你就别值班了，赶紧把任务做完，来神职领域和叶修一起练级。好。 哎，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不是一起练级吗？ 我去说下调班的事啊，再贴个招聘。哎，你俩先练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 哦，行。好嘞，小唐，开始练级。 停！ 恭喜，您已成功升至54级。 哎呀，差一级。 叶修，我可以进神职领域了，一起练。 哦，你现在第10区刷任务升到55级，神职领域最低的副本都是55级的，在那之前只能在野图刷怪练级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刷了一下午才升到54，太慢了。 哦，好的。 叶修，小唐，外卖来了。 老板，怎么才上来啊？下午都去哪儿了？哎，我好像看到你的号上来过呀。 哦，暂时还没招到人嘛，我在楼下值了会儿班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先过来吃饭吧。 哦，好。哎，你看 果果的脸色好难看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哎，不知道啊，要不然你问问。 果果，你下午没什么事儿吧？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 老板，你这撒谎的技术，我看还是得再练练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我是有个事儿，就是那个，我下午和展楼兰聊了一下。 展楼兰？你跟他聊什么呀？ 我向他了解了一下战队加入联盟需要的一些条件。 哦，然后呢？ 就是那些条件吧，我这边恐怕有点达不到。 需要什么条件啊？ 就是硬件设施之类的，比如要有一个能容纳多少观众的比赛场馆，总之各项细节都有很详细的规定。 哦，这样啊。 他还说，下赛季开始，各俱乐部的主场都必须使用全息投影技术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叶修。我脑子一热就想帮着你组战队复出什么的，事先也没想到还需要这些。 不要紧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像展楼兰那样去走申请的路子。 嗯，什么意思啊？ 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每年联盟有两支队伍出局，产生两个可以加入的名额，其中一个就是像展楼兰这样的，直接向联盟提出申请，然后由联盟考核批准；而另一个名额，就是给挑战赛的冠军队的。 挑战赛？哦，你是说复活赛？ 怎么一会儿挑战赛一会儿复活赛的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 挑战赛对参赛队伍的要求很简单，只要人数达标，交了报名费都能参赛。但是在常规赛被淘汰的职业队，基本上也都会参加第二年的挑战赛。因此啊，就算有不错的草根队伍出现，也比不过职业队伍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每年的冠军都是职业战队。挑战赛也就被大家戏称为复活赛了。 哦，我明白了。 所以我们只要参加这个选拔赛，赢到最后就行了。那些硬性条件会由联盟来想办法去解决。不过说起来啊，目前为止还真没有草台班子的队伍麻烦过联盟。看来我们要创造一个历史了。 可复活赛是淘汰制啊，一场比赛打输了，这一年就白白浪费了。万一我们 什么事儿都有万一的，就算是走申请，同一年申请的也未必只有一家战队，联盟是会考察你的投入的，只能勉强及格的队伍完全不会被重视。 这我， 所以挑战赛是我们唯一的办法，与其想什么万一，不如集中精力去阻止这种万一的发生，正好也用这一年的时间来好好的磨合完善队伍。 对啊，果果，你看叶修都这么有信心，你不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他呀。 每年的挑战赛是和常规赛同步进行的，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也可以关注一下这赛季的挑战赛。哎呀，现在每年报名挑战赛的队伍都很多，继续发展下去，也许以后会以此为根基建立次级联赛。联盟成长的速度啊，可真是够迅猛的。 好，那我去荣耀官网看看。 我也去看看。 哎，你们俩不吃饭了？ 待会儿再吃。这主页做的，还梦开始的地方，太土了。哎，没看到报名入口啊。 果果，右上角那儿写着呢，常规赛结束的时候将会开通下赛季报名渠道。 这赛季还剩八轮常规赛，差不多还得两个月。哦，怎么还有这么久啊？ 别急嘛，越晚开始对我们越有利。 也是，我们现在就你和老魏有鹦鹉，装备上还差好多呢。 嗯，所以这一年啊，我们要做的事还真的很多，赢下挑战赛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。 嗯，那这么说，一年的时间恐怕不太够啊，真得抓紧了。 哎，老板，我还没吃完呢。 坐电脑这吃。时间紧迫，你现在不是还得刷野怪升级吗？边吃边打。 好好好。 小唐，你别笑，你也赶紧的， 神殿领域任务做完了吗？ 已经做完了，我可以申请先吃饭吗？ 哦，那叶修，现在有什么我能做的吗？你尽管说。 有啊，我之前留在第十区的材料，你可以去整理一下。算起来，星星也该建立工会仓库制度了，不然那些玩家早晚也会被别的大工会挖走。 工会仓库用来干什么的？ 大工会的工会仓库里有不少战队用不上的装备和材料，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已经是非常稀有的了。工会的玩家可以用工会贡献度来换取。 对对对对对，加王朝的仓库里好东西就不少，有很多市面上花钱都买不到的装备和材料，不过兑换的规定也挺复杂的。 嗯，我懂了。 说起材料，不知道老莫那边弄得怎么样了？嗯，一说他就来消息了。 哎，叶秋，两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 你一起说吧。 你的钱花光了，你要的材料没搞齐， 还差什么呀？ 蓝白晶，这个真没货，要有的话，哥们儿垫钱都把你搞定了。 嗯，没事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谢了啊，老莫。 行，那我也帮你留意着。哎，赶紧来交易材料吧。妈拿这么些个宝贝，我真有些不敢出城啊。这要是谁把我爆干净，净赚100,000呢。哎，我都想买个凶手把我自己干掉，黑了你这杯材料了。 材料回头我找你拿吧，你先存仓库吧。我先去打听一下蓝白晶的事。 行吧，下次有什么好业务记得找我啊。 当然。老魏，出来出来。 干嘛呀？事快说。 黑曜石、蓝白晶、愁痛木，这三样材料你那儿有吗？ 我靠，这可都是普通区的野兔 boss 掉的，现在这大环境想自己捞点材料太不容易了。像这种真正稀有的材料，各大俱乐部盯得紧得很，我自己还缺呢。 哎呀，我这武器冲五十就难在这三个材料上。 妈的，你这武器冲五十就需要三个超稀有材料啊？哎，老实说有点亏呀。哎，你看我那个武器虽然做得辛苦，但也算是个投资啊，以后不需要了可以随便找家战队卖了。但你那武器其他职业根本没法用啊，而且散人这个职业从长远来说，我相信成熟的战队都不会在这上面投入太多，所以你这是个死坑啊。 嗯，长远来说是，但就目前散人配这武器的战斗力还是空前强大的。你看你带着十几号七十级的人白虎，不就几乎全军覆没了？ 狗屁！要不是有那个七十级的枪炮师，老子会说。 那也只有一个呀，你们有几个人来着？18还是20来着？ 啊，去去去！还有事儿没？没事别耽误老子做事。 没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 你管我？弄你材料去，有眉目了跟你说。 行，我回普通区想想办法。 大河，这周的蓝鲸骑士和落日猎人应该都快刷新了，要不要多派点人手出去？ 最近咱们蓝西格在副本记录方面领先不少，野兔 boss 收获也不错，这个状态要好好保持。 好，那我先去安排。 行。 哎呀，自从君莫笑去了神之领域，第十区的各项工作简直不要太顺利啊。这才是新区该有的样子呀。 好友君莫笑已上线。 靠，这家伙怎么又回来了？ 蓝河，这么巧啊！ 大神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 回来抢 boss。 抢什么 boss？ 蓝鲸骑士，是叫这个名字吧？抱蓝白鲸的那个。 靠，这家伙来的还真是时候。哦，你抢他做什么呀？ 哎，我以为目的我已经说了。 你要蓝白鲸？ 对啊，你们工会有没有？ 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 这蓝白鲸爆率挺高的，不应该呀。哎，算起来这个区蓝鲸骑士应该杀过好几次了，你们抢到几次？还有哪几家工会杀得过呀？ 你问我，我又不是你的卧底。 我问的是其他工会。 其他工会的事，我当然不知道。 是吗？ 靠，我想啥呢？野兔 boss 被哪家抢到了？我身为蓝西格的会长，我这 我能不知道吗？蓝鲸骑士目前抢过三次，分别是霸气雄图、中草堂和家王朝的人都守了。 哇，你们蓝西阁怎么这么弱呀？ 我们工会在其他 BOSS 的争夺方面大获全胜，这种事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？ 哎，对了，你最近有没有帮忙打理我们的星星工会啊？ 偶尔有上上。 啊，星星工会现在怎么样？ 一个工会的会长来问工会里的卧底，自己工会是什么情况？我还想问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状况还是蛮稳定的，发展不错。 那星星差不多也该建立工会仓库制度了吧？ 啊， 你不会以为我不知道吧？ 哎呀，不敢呐，你可是叶秋大神啊，我最多指望你贵人多忘事把这事给忘了。 哎，这要再不建立仓库制度，工会迟早得解散啊，你说是不是？ 是。 怎么样，你们蓝西阁库存的装备有富裕没有？先支援我们一点。 没有。 小气。 啊，你自己看着弄吧，我还有事儿呢，先走了。 哎，这么快，再聊两句。 老大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哎，会长回来了！ 会长，天都是会长！ 会长， 会长，是啊，回来干大事来了。 什么大事啊？ 抢野兔 BOSS。 哇哦 ，BOSS 在哪里？在哪里？ 我们也可以去吗？ 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可以去吗？ 哎，都去。这次我们要去抢的是五十级的野兔 BOSS 蓝鲸骑士，你们都知道吗？ 不太清楚。 上周的这个时候，我见别的工会杀过。 啊，没关系。不知道的可以去网上搜一搜，然后呢，去西部荒漠，大家尽量站分散一点。有发现直接在工会频道里说。 明白。 好的，老大。 叶秋，咱们会里新人这么多，能抢到野兔 BOSS 吗？那些大工会的精英团现在有不少都在冲六十级了。 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哎，老板，待会儿你组上小唐和包子去奥马尔山。 为什么？你的目标不是蓝鲸骑士吗？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奥马尔山的落日猎人这周也还没有刷新，应该就是这一两天了。如果其他工会发现咱们把大部队放在蓝鲸骑士那边，而星星的核心成员却在奥马尔山，你猜他们会怎么想？ 哦，我懂了。你是想让他们误以为我们在声东击西，分散他们的人手去奥马尔山，结果你是真的要打蓝鲸骑士。 嗯， 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一定会上当？ 不好说，但是你见过哪个大工会是大张旗鼓的在工会频道里说野兔 BOSS 的事儿？你越直接，他们越不相信你的话呀。 嗯，这倒是。好，那我这就上线。 嗯。 哎呦，车千子啊，这刚清静几天又喊我们来干嘛呀？第十区开服以来，咱们这几家工会碰头的频率快赶上联盟常规赛了吧？ 哼。哎，南河，你这话说的，副本记录刷不过人家，怎么现在野兔 BOSS 你们蓝西阁也想拱手让给君莫笑了？ 原来你也有在新星派卧底啊。 咱们还是先说重点吧。君莫笑要抢蓝鲸骑士这事儿，我始终觉得有点蹊跷。 哼，故意的，他绝对是故意的。 既然你这么肯定，那你说说他的用意是什么呀？ 声东击西，暗度陈仓。 有可能。 有新消息，星星的人行动起来了，全工会所有人都在往西部荒漠那边移动。 野兔 BOSS 也不是人多就一定抢不到了，全工会出马，这就算是抢到了，损失也太大了呀。 妈的，干脆我们也调人，把星星的直接全干翻了不就得了？ 等等，大家不要上了君莫笑的当，他故意发动这么多人，也许就是为了引开我们的精英队。我们霸气雄图这边刚得到消息，韩嫣柔和包子入侵，带着几个人在奥马尔山出现了。 哼，看来他的目标其实是落日猎人，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惊喜了。 哼，这次一定要杀杀他的锐气。 不错， 不但要抢掉 BOSS， 还要让他也体验一把团灭的滋味。 君莫笑这个人说话办事一直以来其实都很直接，刚才他说他的目的是蓝白鲸，不像是骗我的。 哎，你们先等等，如果他的目标真的只是蓝鲸骑士，那怎么办？ 那我们就精英对精英，人海对人海，咱们每家都派点普通玩家去守蓝鲸骑士，他们毕竟只有一家工会，我们人多肯定稳占上风。 对，大家可别忘了之前在千波湖的教训啊，君莫笑的精英队虽然人不多，可这战斗力却不能小看了。 行，那大家就先去调动人手吧。 没问题。好 好 好吧。西周，奥马尔山那边都安排好了吗？ 安排好了，不过咱俩为啥要来西部荒漠呀？不是说君莫笑的目的是落日猎人吗？ 嗯，反正我们的精英队也去那边了，不差我们两个。我总担心。 会长，蓝鲸骑士刷了，就在我们附近。 行星的人呢？也都朝着这边过来了。所有在西部荒漠的人都往 BOSS 方向集合，到了先不要动手，听我指挥。 好啊， 走，我们也赶紧过去。 好。我们的人怎么已经打起来了？ 不是让你们别动手吗？一个个都冲上去干嘛呀？是 BOSS 先动的手， 谁让你们靠这么近的呀？ 靠！ 西周，你看到君莫笑了吗？ 没有，人太多了，这哪看得清？你个牧师跑什么呀？给自己加血呀！ 啊，对对对，我是牧师啊。 拉夫，小心！ 都稳住，阵型不要乱！ 快跑啊！拉夫，我觉得情况不对。你看现在，其他工会跟我们一样，都陷入乱战，星星的人反而好像一直在外围没有动作呀！ 啊？你的意思是？ 牧师顶不住了。 这么快，血不是还多吗？ 现在仇恨在哪家身上？ 不是，不是 BOSS， 是我们，是我们顶不住 BOSS 了。 开什么玩笑？你们， 等等，难道，啊，上当了？蓝鲸其实在地市区总共才杀了3次，各工会都只有神之领域过来的精英队参与才成功，护理这些普通玩家根本没有打过，也打不过。靠！ 蓝鲸骑士那边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中草堂的人死的差不多了， 我们烟雨楼也是，不是都派了人过去吗？那么多人斗不过一家星星， 我们都上当了，他就是故意用精英引开我们的精英。 什么？我们的人不行，新兴的人不是更送死吗？ 不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了？蓝河，你说清楚。 指挥不一样。 靠！ 看来差不多了。 会长 ，BOSS 要冲过来了。 我们走，该我上。法师团准备，兵强。盗贼团放陷阱。 兵强碎了。 骑士团准备，列队。牧师准备加血，忍者上，一心斩首，战法元武棍，召唤神教宠物控制小怪，魔道学者熔岩烧瓶，冰雨，弹药专家燃烧弹，机械师机械空投。 你救我！我的技能还没用呢。 谁打我屁股？哎， 大家注意啊，不要误伤自己人。 哎，我好像干掉了一个小怪。 我也干掉一个。 我也是。 一队上，二队准备，三队休息恢复。枪炮师们接着轰，不要停。元素也接着轰。 哎，这怪是我的。啊！ 我不呼吸了，快走！ 是啊，太轻松了。 那其他工会不会再来捣乱了吧？ 他们就算想也来不及了，这个蓝鲸骑士跑不了。老板，你冷静点儿。 刘定辉真不错，是橙装啊。 嗯，这个属性全职业都可以用。 会长，豹子掉了橙装。 哇，橙装！我也好想要橙装啊。 橙装是大家努力的结果，所以这件装备属于工会。待会儿啊，我放到工会仓库。另外，工会仓库的使用规则我待会儿也会发出来，大家晚点可以去看看啊。 太好了，会长万岁！ 看来仓库制度还是得赶紧弄了。 会不会太急了？这个很重要，可得好好弄啊。 是很重要，但也不费事。 啊？ 等我先上个 QQ。 蓝河，你们蓝溪阁工会仓库制度借我看看呗。 哎，这家伙还真是不客气。Boss 报了什么呀？ 留地徽章。 哎呦，运气不错呀。卖吗？ 你想得美。别岔开话题啊，仓库制度这破玩意儿有什么可藏的？你们蓝溪阁的人有谁看不到？我就是懒得直接抄。 你在我们蓝溪阁有卧底？ 有卧底还问你要啊？赶紧的，你直接给我发一文档吧，会里等着用呢。 说的也是，这东西藏不住啊。啊，发你了。 谢了。 哎呀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又是谁呀？ 会长，军某校刚才在星星发布了工会仓库制度。 知道了。 不是，那个仓库制度好像是咱们蓝溪阁的，里面的蓝溪阁三个字都忘了改。你等我截图给你看啊。 靠！大神，麻烦把工会名替换一下好吗？辛苦您了。 啊？什么工会名？ 您刚发的工会仓库制度里面有我们工会名呢，您不觉得应该换一下吗？比如换成星星工会什么的。 哦，是这样，大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是，你们怎么仓库制度里面也还有蓝溪阁的字样啊？那你再发我一份吧。 哎，刚不是发你了吗？ 刚才那份文档不是已经删了吗？ 靠，还真是过河拆桥啊，用完就删。不对啊，他看都不看就发了，我再发一份他肯定也是直接改掉名字。这他娘的，其他的内容一字不差，这不是都看得出来抄我们蓝溪阁吗？哎呀，不行，还是给他改改好吧。靠，这家伙都不嫌抄袭丢人吗？ 人呢？别装死了，赶紧的，再发我一份。 发你了。 哎，这份好像和刚才的不一样啊。 我改了改， 不错呀，比刚才那份强多了。你很有文化嘛。刚才那份谁写的呀？啰嗦的要死，这么多字婆婆妈妈的，网络写手都没有这么骗字的。 那份也是我写的。 哦，我就说嘛，你真的是很有文化呀。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星星工会啊？我们的领导班子就缺你这样有文化的人。 呵呵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是。 像宿命开启死亡之门的瞬间，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，而谁将超越这座生死的极限？ 夜雨无边，唯有我能亮出地界。命运由我呼喊，要肩负谁的未来？命运火燃成海，迎接魔法的时代。梦想我杀回成土浩瀚，披挂银帆就算撞破河山，有何必高攀？何必有遗憾？不过是从头再涅槃。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？新的王朝敢与荣耀拼冠，只不朽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。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的概念，用商业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，我以导演之于时光来维持加冕。万千人中秒转，谁向外灼热灵魂，要去下最远场，不惧无畏的眼神。征途浩瀚，披挂银帆就算撞破河山，又何必高攀？何必有遗憾？不过是从头再涅槃。谁最后与我殊死一战？新的王朝敢与荣耀拼断，只不朽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狂欢。只为